他手做公益。 北京时间22:0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育儿的困惑， 这孩子怎么和小时候的脾气不一样了？ 学校的责任， 同学们戴上了红领巾，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少先队员了。 孩子的期盼， 爸爸能不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次球啊？ 倾听孩子声音，搭建亲子桥梁，助力校园梦想。教子有方，做您的教育加油站。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今天的教子有方，我是主持人孙瑜。第19届教博会上海教育大直播又和大家见面了。本届教博会以数字新时代教育大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上海教育系统整体性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全方位赋能教育综合改革、革命性重塑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创新探索和区域实践。本届教博会由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主办，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作。我们的教子有方节目将陆续播出16区直播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将走进的是普陀区，有请主持人雪景。本次大直播来到普陀区，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嘉宾，普陀区副区长王珏。王区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王区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知道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普陀也提出了一个适合教育的一个理念， 对， 您能不能给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普陀整个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呢？ 好的，普陀区是中心城区的一个人口大区，全区在园在校的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有11万多。如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更好的基础教育的公共服务，始终是我们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的重点工作。十四五期间，普陀区围绕建设创新发展活力区、美好生活品质区的目标，发扬人靠谱事办妥的精神，提出了适合教育的区域教育发展理念。但是在传统的教育过程中，在固有的教师配置、课堂的教学场景以及比较有限的课程实施形式等条件的限制下，怎么样为同学们增加更多的选择性的课程、更丰富的内容以及更加多样化的学习的方式和场景，并且进一步要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供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是量大面广的要给所有的人一样的均等的教育机会，另一方面要让每一个人的潜能和特点得到最大的个性化的发挥，提供有个性化的针对性的精准的服务。实际上这样的服务是很难大规模的供给的。当前普陀区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将会聚焦4个新，即发展数字普陀新基建、打造教育数据新引擎、拓宽数字应用新场景、提升数字治理新效能。其实归结到教育教学的本身，具体还是落在我们比较传统的比较关键的3个点上，也就是课程、资源以及评价。今天来自我们普陀区基层教育单位的校长、专家和老师也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让广大线上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普陀区是怎么样打造适合教育理念下的新的数字化转型的教育生态。 好的，非常感谢王区长先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面上的一个介绍。那么在我们身边呢，此刻多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同济二附中教师邱志云。邱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曹阳职校的教师王维娜。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啊。但是三位嘉宾，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要在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讨论一下。因为我想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受到了很多疫情的这个影响啊，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家里面接受线上的一些教育。我想最担心最焦虑的恐怕就是家长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整个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它到底能不能去破解我们这些家长也好或者是孩子的这种学习的焦虑呢？ 学姐啊，您觉得什么样的课程是最容易受到影响？ 我觉得学校课程其实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影响。那我觉得印象当中应该是实践类的课程吧，因为实践类课程现在也设置的比较多，而且孩子们动手教育方面呢，最好是老师能够在现场手把手的教。如果在线上的话，会不会影响会比较大呢？ 您平时在家写剖鱼吗？ 邱老师这么一问，我有点惭愧，因为基本上真的是说来也是不会。然后基本上这个如果要买鱼的话，菜市场都是处理好就带回家了。邱老师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啊，因为啊，我们这次啊，就把解剖鲫鱼这一节实验解剖课呢，我们就尝试改为了一节线上的实验课。因为网络的普及以及现在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哎，我们经过转化之后，我们发现，哎，这一节课不仅能达到原来的效果，还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您说到这个不一样的体验，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具体指是什么呢？ 嗯，因为平时上线下课的时候呢，同学们总是分组2到4人，然后呢，学校呢会统一发放鲫鱼。那么他们拿到鲫鱼以后，想的总是我如何按照老师所讲的步骤把这条鱼解剖了。那现在改为线上课之后呢，学校也没办法再准备工具和鲫鱼统一发给同学，所以同学们就得把原先这样的一个解剖任务转换成鱼的获取、鱼的饲养、工具的准备、鱼的解剖和作品的上传这样几个小任务去一一完成。 教授，我觉得您这么一说，就是原来的课程可能对孩子们如果转到线上的话要求就更高了，我有点担心这孩子们这一步一步都能完成吗？ 那确实是不一定的，因为每个环节呢都有他自己特殊的一些挑战任务。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鱼的获取这个环节，同学们就要想出各种办法开动他们自己的智慧去获取鱼的材料。那么大部分同学想到的是，哎，我去买一条鱼吧。那么到哪里去买，谁去买，买多大的鱼，那多少钱，这些同学们就先得跟自己家长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想法还挺多的。王学长，你看这个一转到线上，材料自己准备起来，感觉参与度也更强了，甚至还要带动自己的家长。 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收获吗？ 有，因为比如说现在鱼买回来之后，因为他之前可能没有参与需要去捕鱼，或者说买回来他也不用去直接是参与到鱼的解剖。那么现在呢，你现在鱼比如说买回来非常新鲜，但是呢可能当天是不解剖的，那当天不解剖呢，我们就必须要去饲养它，饲养可能一天两天，直到解剖课当天。那么问题又来了，谁来饲养，用什么工具饲养，饲养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是换水喂食要不要去做同学呢也要考虑起来，他还得行动起来。那么鱼现在饲养起来了，实验工具也得准备起来。那么没有实验室原先是用解剖剪的，现在家里没有怎么办，厨房里有剪刀拿一把实验室里原来是有镊子的，如果我家里没有怎么办，那么就用牙签，甚至还有同学用缝衣针有的时候，那么我们实验室是有专门的解剖盘的，那么现在这个盘家里肯定也没有，那就有啥用啥砧板、面盆、报纸、塑料袋都可以当解剖盘用，那么鱼呢到时候呢就可以在上面解剖。 看起来就是孩子们呢，我觉得是因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着重要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呢还就地取材了。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啊，我觉得就超出了原来在线上就线下单独解剖课的一些获取的这些技能了。 是的是的。那么除了他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呢，那么他当天解剖也和我们平时上课呢不太一样。因为当天的解剖课呢其实就成为了一节线上直播课，我们呢就邀请一些同学以小主播的身份来直播他们的解剖过程。那么解剖完之后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原先解剖课上完之后呢，我们课堂内是不能使用手机的，所以呢这个作品的图片呢都是没有办法保存的解剖完就结束。那么现在线上课之后，我们发现同学就可以自己在家把解剖的他的作品就可以进行拍照、拍那个编辑和上传，也可以不仅可以制作成图片，还可以做成各种小视频展现自己的作品。 邱老师刚才讲了很多细节这个王上，我就自己也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跟着孩子们上上这个解剖课，家校互动一下。这个在我们浦东区现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了吗？ 是的，就是像刚才那个邱老师介绍的，我们这一次实验课从线下搬到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整个这个过程跟线上教学所带来的这种场景和方式的一个变换，所带来的这个成效应该也一部分能不能解答你一部分的这个 焦虑。 应该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线下的这个校内实验课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比较注重这个比如说解剖，就这个解剖工作的本身。那么这一次线下到线上的这个转换呢，实际上让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链条就更长了，场景也发生了变化，然后我们这个附带的一些效应也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所以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现在也确实很多学校在根据这样的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切换，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希望就是 能够在获得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上，能够获得我们更多的数字化场景带来对我们教育的这个更多的启发。 其实这也是通过可能线上课程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吧，对于我们后续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改变啊，带来了一次也是变革吧。但是说到这个实践类的课程，我接下来要问问王老师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朝阳职校的话肯定也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实验的课程的。那么目前就是像也是线上课程以后，会不会也像我们邱老师刚才所说的，通过一些小的课程也会有一些变化，甚至给孩子给家庭都带来一些正向的效果呢？ 对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正向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那原来线下上课的时候呢，家长也不知道孩子们在学校到底学了什么，做了什么，但现在线上课堂就不一样了。比如疫情期间学生做什么怎么做的，家长看得清清楚楚，也知道了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例如在我的这个点心课程中吧，有家长说这个孩子做的点心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啊，很漂亮，然后那个都没见过，味道又好，第一次吃到孩子亲手做的美食呢，心里很感动啊。还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做呀，自己也来了兴趣，跟着一起学一起做，在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制作的过程中呢，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还拉近了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课程结束，有好几个小孩兴奋地给我发消息说，老师你看，左边是我做的，右边是我妈做的啊，很骄傲。没想到这个线上课堂呢还取得了一些增值效果。那家长看见孩子做得好，分享给邻居，邻居也赞不绝口啊，就觉得这个疫情期间特别是这个物资比较紧缺，还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等等，很多这样的例子。 王老师，那我们像朝阳职校的一些线上课堂啊，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是的，原来我们烹饪课堂呢多是老师主教学生跟做这样的模式，那现在呢线上课堂我们更讲究是以学生为中心，使用多个平台打造智慧课堂，开展这个课前课中课后的一个教学活动，实现学生的阶梯式成长。那比如说呢，在课前老师会在云班课发布通知啊，公布云教材要预习的内容，那老师也可以根据这个平台的这个反馈数据及时的调整教学策略。还有呢，就是课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点心典故啊，还有这个flash 交互游戏呀、问题库集锦啊等丰富的这个数字资源分解难点，再通过直播的形式和学生互动，让学生看清老师制作的细节啊，也能看到其他同学的一个制作过程，共同进步。课后呢，学生独立完成这个线下作业，再把作业呢上传到教学平台，并完成相应的一个复习任务。 我想，其实我觉得刚刚两位都做了相关的一些课程的一些分享，尤其刚王老师提到了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我觉得可能和我们邱老师所说的这个我们日常的这个实验课，包括学校教育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线上教学的一些课程的丰富，包括里面有动画，又有其他的一些评价的体系的建立，好像课程看起来也很丰富，很有趣啊。 是的，刚才我们尤其是那个王老师介绍的他这一门课，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他现在尤其是通过线上的一些技术的使用，非常适合年轻的孩子们在学习新东西的这种方式。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内容，更多的学生包括家长都会很喜欢的。 好的，也谢谢我们这个王区长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同样也感谢我们两位老师现场的分享。那么这板块呢，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普陀区教育学院副院长廖亚楠。廖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的老师郭林。郭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问问王区吧，因为去年呢我们知道整个双减政策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是大力的推进，那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也要认真的贯彻来落实。那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化转型它会对我们的双减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薛经理问到这个双减的这个话题，实际上我们非常理解，就是整个社会包括主要是家长对这个双减的这个问题都会很纠结的。这样对我们这个教育部门来说，落实减负除了减轻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其实核心的部分非常重要的部分还是要提升课堂和作业的效果。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降低学习的效果。只有这样的一个双减才能够让老百姓真正的感受到这个作用。 是，其实刚刚这个王区长也提到了，我们双减呢要减负增效，我觉得压力特别大。所以接下来我们先问一下廖院长嘛，我们普陀区啊怎么用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又能够这个落实双减，同时呢在实现我们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个减负增效，同时还要提供给我们孩子们适合的教育呢？ 确实是啊，我们知道在我们教育教学当中，一些有品质的产品，像作业啊、课堂教学设计、考试命题，它这些呢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智慧成本。那我们教育学院呢，作为一个专业的支持部门，它承担着就集散全区优秀教学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借助信息化的这种手段，我们呢就可以使这种集散变得更加便捷和有效。比如说我们普陀有小学的作业的网上的这个备案，主要呢就是由区的学科教研员带领着我们的老师组成了15个设计小组。那这15个设计小组呢，会根据教学进度提前2周在信息网站上发布作业，学校呢会组织老师下载学习，并且呢落实校本实施，实现对作业质和量的把控。这个备案它的受益对象就是我们全区1800多名语数外的老师和近40000名的小学生。再比如说我们普陀在2016年9月就开始研究上海市数字教材的这个应用，到目前呢我们一共有6年的时间，全区呢一共有20所小学和20所初中前后投入到项目研究当中。这种数字教材的应用，它不仅仅是关注应用的频次，它更加关注这个应用它能不能满足需求，能不能解决问题，提升效益。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一定是从常态应用模型来入手的。比如说理科实验教学，它存在着个别学生参与不足啊，无法回放这些问题，那么让学生把实验过程拍摄下来储存到数字教材当中，它就能够满足个别化学习。那么我们把这种模型固定下来作为实验记录和分享模型，那么这样的模型呢我们有很多会在全区发布，以此呢来促进教育学方式的这种转变，提升课堂效益，提供适合教育。 那么院长，因为我刚刚也听您介绍啊，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尝试，包括我们其实每一次这个课程的改变啊等等的，它都是一些数据的采集，所以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如何来利用这些数据啊，包括通过这些数据的支持使得我们的这个教学能够得到相应的改进呢？ 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9月公布的上海市初中学生绿色指标，在这个指标当中呢，普陀学生的高层次思维指数表现良好，然后呢各个学科高分数段的学生占比也表现得比较好。更重要的是呢，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习动力、学业压力、同伴关系等等这些指数表现都非常好。那么我们教育学院的质量监测部门呢，它总会去寻求合理有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尽可能的向校长、教研员、教师开放数据，并且呢做好数据仓库，便于学校随时监看抽取数据。这种数据的2次、3次、多次分析是普陀教育的这种常态。那么质量监测部门，而且它给出的数据是多维度数据。第一，它会有效利用像绿色指标这样的市级数据。第二呢，我们还会科学的运用区域的质量调研数据。我们普陀质量调研的数据的宗旨就是不比排名比发展，不比结果比过程。我们会呢向学校提供10年的数据积累，为每所学校建立长模，自己和自己比。每次调研呢，我们还会为学校提供满足管理与教学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减轻学校分析数据的负担，并且我们还会建立数据和教师教学行为之间的关联。数据是很真实的，数据会告诉你这里是经验，这里有问题。那我们呢还会有学科教研员带着我们的老师进行反思，如果是普遍性的问题，区域还会提供区域性的教研方案，用区域的力量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制度的保障下，一些在教学当中刚才提到的需要耗费老师很多时间成本和智慧成本的工作，在普陀呢就有了普遍落实的现实可能。所以这套数据它其实是系统相互作用，不断地促进普陀在教学上下功夫。 实际上这个整个这个数据的这个应用就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廖院长已经是介绍的比较详细了，我们从区域的这个层面，整个教育质量的监测工作我们就有比较长时间的这个积累。尤其是近几年，我们这样的这个积累是基于一个大数据的积累，大数据的支持，在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开展教育质量的跟踪反馈，同时基于这样的一个跟踪反馈进行分析，同时进行改进。我们希望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系统性的把学生的学业水平情况和这个老师的教学 能够建立一个联系，把这个教和学两者的关联性呢，建立模型也好，建立这个反馈的机制也好，我们来发现问题，提炼经验。同时呢，我们教育学院呢，也作为一个专业的支持部门呢，依据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开展相应的教研工作的引领和这个资源的推送，充分体现了我们专业的工作与数字化技术支持，这样来做这样的一个质量的这个监测和质量发展的这样工作，也为我们今后普陀进一步运用大数据建立自己的师生数字画像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嗯，那我刚刚也听了很多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在教学的这个角度，还是在这个学生的这个角度，一个是要减负，一个是要增效。其实还有，我觉得这个效不仅仅是效果，还能是这个效提高效率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目前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课业的负担少了。换句话说呢，就是孩子们应该是会有更多的这个业余的时间。好了，接下来家长要焦虑，这业余时间我干些什么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普陀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郭老师，我们想问问郭老师，就是我们以前也了解到，像原来这些课外的一些活动啊，它大多都是在线下进行的，但是因为也会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目前可能也会转到线上。那么这个在课程设置上会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对的，其实这些都是线下的课程。但是随着教育转型以及这两年疫情的考验，也让我们意识到是需要一些进行一些改变的。但是从线下到线上，绝对不仅仅是把课程照搬上去这么简单，还需要根据教学规律进行整体的课程重构。所以我们积极规划和建设了一个线上教育资源平台，在原有的课程体系上逐步打造固定的虚拟课堂，用短小精悍、趣味十足的微课给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这个微课虽然很小，可是背后却费了很多心血啊，对老师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每节课呢，都是经过老师千锤百炼以后，最后以3分钟左右的视频来进行高效呈现。这一切都只为给孩子提供一个高学习体验、高内容适配和高教学效率的一个校外教育供给。而且除了线上课以外呢，我们还会利用一些信息手段，在平台上进行活动和竞赛的推送。学生只要一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介绍，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和赛事进行报名参赛，并且能够在赛事结束后及时查阅到相关的获奖情况，进行证书下载。所有的流程都是一种全透明化的呈现。 我们也未来希望更多的一些课程能够更加的丰富，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好的，欢迎回来。这时段呢，又有新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晋源高级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季宏旭，季校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晋源高级中学也是一所秉持着选择教育理念的，是实验型、示范型的高中。那我们的晋源是如何来为我们的孩子来构建这样一个数字的画像的呢？ 每个学校的数字画像有每个学校的特点。我们学校呢，推进选择教育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选择教育价值呢，就在于成就学生的最发展，而实现学生呢，做最好的自己。其实我认为啊，适合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那么我们晋源高级中学的数字画像呢，主要就是基于选择教育的理念，从3个方面进行入手，即指导选择、提供选择和成就选择。那么我们比如说搭建生涯规划的辅导平台，它会以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清洗、数据的挖掘、用户建模以及画像聚类、可视化等一系列的技术作为方法的支撑，也为学生呢绘制这一个呢生涯认知的数字画像。那么对于高一的学生啊，我们开始生涯的测评，要让学生知道呢有兴趣干什么。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这个平台当中的多元智能测试，让学生知道自己最擅长能够干什么。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自驱能协调一致的生涯认知的这种数字画像，引领学生呢进一步去认识自我，来规划自我。那么对高二的学生呢，我们会开展学习力的测评，来促进生涯规划的动态调整。而对高三的学生呢，会进行生涯的综述，形成了数字画像，让学生知道自己的发展的方向和成长的高度。那么最终呢，形成从入校的起步、在校中期和离校结业这个全过程的一种评价和精准的数字画像。我们用选课走班和学分管理的两个平台，来提供丰富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这种成、类、群的课程，那么以满足不同的志向、 不同的兴趣、不同能力的这种学生个体的课程选择的需求。所以这样呢，就会形成适合每一个学生成长的课程链，并且呢，运用学分制进行管理与评价。那么学校呢，不断地探索一些这个信息技术，来收集分析课堂教学的全过程数据，形成更加智能化和更具实用性、精准性的教学决策，动态调整，比如说高起点、准高试点、准起点的这种学习目标，以及我们问题化、结构化的教学设计，我们助力学生更有意义的进行动脑思考、动口表达、动手实践。那么教室更高效地对学生进行指导、疏导和引导。 王长，其实今天在很短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和很多的嘉宾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我们会发现数字化的在我们这个教育当中确实是发挥着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我想大家更关心的是，未来从普陀的这个角度，我们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计划，能够让我们不论是从学校、从这个家长、从孩子这一端，都能够有更强的一些获得感。 总体的来说，未来的普陀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可以总结为，聚焦一个核心，是以适合教育的理念为核心，我们重点要打造一个平台，以普陀教育数字基座为重要的基础平台，同时呢，在三个要点方面进行着力，主要是涉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台、师生信息素养这三个核心要点。最后呢，要发展三方面的新的模式，包括互联网教学、综合素质评价和大数据应用。我们希望在“十四五”期间，以国家级信息化实验区的建设为契机，引导基层学校努力破解五维观念，加强内涵品质建设，做大发展格局，推动教育高水平发展。我们更加希望通过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更加个性化、更加智能化的方式，推进适合教育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努力为每一个学生学以成人、人生出彩提供个性化、自主性、可选择、终身性的优质教育。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好的，特别感谢王区长的分享。其实我们也特别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在数字化转型的东风之下，也依靠普陀区委、区政府和普陀师生们的共同努力，这幅适合教育的“十四五”蓝图能够绘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第十九届教博会上海教育大直播普陀区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再见。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教自由方。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浦东新区，来听听他们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特色亮点。 今天我们的大直播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浦东新区，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身边的几位嘉宾啊。首先是我们浦东新区教育总督学丁黎中，丁总督学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接下来两位，一位是我们上海海事大学附属北蔡高级中学的校长马淑颖，马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学生陈飞扬，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融合共生，共向未来。我觉得浦东新区一直不断地在迎来新的使命，也在不断地迎接着新的挑战。那在这里我想先问问看丁总啊，如果用一些数字来描绘我们浦东新区教育数字化改革这个过程特色和亮点，您会用哪些数字和我们来分享？ 好，浦东新区呢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发展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是首个上海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创新示范区，目前有基础阶段学校642所，教师5.2万名，学生近52名，教育体量占到了上海的近四分之一。浦东呢，一直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近年来，我们陆续发布了《浦东教育现代化2035》《浦东新区教育改革和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等一系列规划文件，部署推进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浦东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新理念和新目标的指引下，我们构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1134体系，即构建一张教育基础云网，组成一座教育数字基座，建设智能化教学研训、智能化教育评价、智能化教育治理三种区域智慧教育应用场景，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致力于为学生、教师、学校、家长四类对象提供服务。基于1134体系，浦东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断构建完善信息化环境 支撑体系，赋能学校基座平台，赋能学校教学管理，赋能学校基于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 嗯，我们的基础学校有600多所，然后有学生人数近52万名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浦东新区的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在这样的一个客观存在的条件下，我们去打造教育数字化的转型过程，其实对浦东的这个挑战也不小。所以您刚才讲到的这个1134，在我们浦东新区的这种顶层的设计的过程之中，然后做了哪一些探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来分享一下？ 嗯，好的。浦东教育呢，信息化起步比较早。 嗯， 教育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软硬件资源呢，深度超前部署了。浦东教育聚焦区校两级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 嗯， 我们实现了高中万兆， 嗯， 初中小学千兆，幼儿园百兆接入，形成了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教育自律性模式。 嗯， 第二就是以标杆校我们引领智慧发展，促进学校教育评价改革，我们构建多维互动的教学模式。第三大块呢，是开展人工智能与编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小学阶段我们侧重对人工智能的感悟，以及简单的动作创造和作品创造。初中阶段侧重人工智能的体验，能进行初步的创造创新。高中阶段我们侧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创新。 嗯，所以其实我知道今天我们浦东新区也为大家这个邀请到了一些在这一方面都做得很有特色的一些学校，比如说坐在您身边的您刚才介绍的海富，对不对？啊，马校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 嗯，好的。那么从我们学校的实践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探索的这个爱学的常态化的应用当中，它的一个基点在于就是数字资源的一个建设。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也是站在教师的一种需求层面看到，首先要解决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随着我们高中双薪改革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老师们他们的一种需求，或者说怎么样激励老师投身到这样一个爱学的这样实践当中，老师的需求是希望能够有匹配新教材的这个数字的课程资源，尤其是符合我们学校申请的数字资源的建设。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动我们教师与公司的技术人员、教研的团队一起协同，在逐步的形成基于新教材的数字的课程资源。那么其次呢，我觉得我们要使爱学能够常态化的应用，这个重点要放在教育学的方式的转型上。所以呢，我们老师在课前把设计好的个性化的学程通过平台发给学生以后，引发学生能够产生问题，在课中的聚焦学生的问题进行探究学习。那这样呢，其实改变了原有的一种教学的流程。那我们觉得老师的一种教学方式的转变，它带来的是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在主动的和技术合作当中，其实也在展现他们的一种创造力。所以呢，我们提出让 AI 的教学能够成为有爱的教育，我想它体现的是有温度的教育。我们真正能够站在教师和学生的需求立场上，以及他们的发展层面去优化这个爱学。那其次呢，我觉得这个有爱的教育它是有长度的，不仅要立足于我们学生当下的发展，也应该要去思考学生未来的发展。那其次呢，就是我觉得有爱的教育也是有深度的，当技术能够深度地融入到我们教育学的转变当中的话，它其实带动的是我们学校整个系统的变革。下面呢，我想也请大家听一听我们的学生在爱学使用当中啊，他的一个真实感受啊。有请我们的陈飞扬同学。 好的，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分享。2021年秋天，与2021级海大附中新生一样，我收到了学校给我们人手配备一台学习用的 iPad。要知道，这在我初中同学圈中极少。在电子产品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当下，我们很为学校的开明开放的做法而感到自豪，因此几乎是带着一种同龄人的优越感和兴奋感，我开始了爱学生活。这台 pad 是我的移动的数字学习资源库，由于很多学科老师们都建好了与教材单元内容配套的系统学习资料，比如教学 PPT、 视频、学习单、学习阅读材料等，因此在学科的学习上我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上课没听懂，生病停课了，我都可以抱着 pad 补完落下的步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云端我的学习账户里积累了很多我的学习作业记录，这些既是我成长的档案，也是我成长的脚印。我喜欢学习成功时带来的快乐，因此我常常会挑战更有难度的题目。以前需要自己去买不少的课外辅导书来做，但是往往自己不知道该如何挑选，盲目做题，浪费时间。而智能教学平台可以根据我的学业程度、知识点掌握情况，自动推送专题练习或错题本中的同类题给我练习和巩固，使我提升学习更有针对性。作为学生，我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经历，就是课堂笔记太多，讲解太快，课堂稍微懈怠一点，笔记来不及记，跟不上老师节奏。现在的智能平台上，老师的 PPT、讲解视频一应俱全，课后完善笔记、补救复习都妥妥实现了。此外，在英语学习中，背单词对谁而言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过去人手一本词汇手册，现在人工智能不仅能帮我纠正读音，并且通过反复多频次的测试帮助我记忆，而对于难记忆错的单词还有收藏记录功能，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优化了记忆效果。在最初使用智能学习平台时，我会感觉到有些不习惯，因为之前很少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学习，但真正使用下来，我确实被它的强大功能惊喜到了。尤其是当我们学生群体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时，平台服务人员也能听取我们的反馈，并在第一时间做出改进。据学长学姐们说，我们使用的学习平台版本和他们当时使用的版本有了非常大的完善，这让我想到了互联网思维，让每一个草根用户作为一个节点纳入到一个巨大的网中来参与互联与共建，支持技术的完善与迭代，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来自 AI 技术的挑战了，真正做技术的主人，成就更好的自己。 嗯，对，你刚才那个推送也觉得很赞，就是在你学习的过程之中，它会相应来推送适合你这个阶段的一些课外的练习，而不是像你以往的盲目的去买大家都拥有的那个练习册，是不是？ 嗯， 觉得这个也很用。而且我对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兴趣，就是慢慢的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开始培养了互联网思维。这互联网思维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思维啊？ 互联网思维的话，可以让每一个草根用户都能参与到互联的共建。 嗯，或者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支持之后，我可能在思考问题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的这个角度还有我的这个步骤，我的一些想法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对吧？这是在你的学习中的应用，你和同学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他们反馈怎么样？ 嗯，大家一开始都会很讶异我们学校给我们这样的电 子产品，居然还把电子产品送到了你们面前，对吧？ 对的。但真正的使用下来，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感受到了信息化给我们在学习方面带来的便捷。 再也不是洪水猛兽了，对不对？爸爸妈妈支持吗？他们知道， 非常支持，知道学校给我们的这个 就不收了，对吧？不像以前手机收掉iPad 收掉，现在不收了啊，而且你们应该还是自己很愿意和很乐于去主动的去探索和学习，对吧？ 对， 马校长是不是这样？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尝试大概有多少时间了？ 已经有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对对对。 其实刚才您在和我们分享的时候说到了有几个重点，就是 AI 的这种教学对你们来说，它的常态化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 对是。 但是每一件新事物上来之后，它一定会是有一些让大家感到陌生和遇到困难的时候啊。站在学校的程度，我们的这个老师们是不是一开始也能适应呢？因为毕竟都是高中老师，他的教学的方式方法可能也已经不太一样了。 嗯，对。就我们从老师来讲，我觉得我们也是就先从试点几门学科开始，就不是全面的推开。然后老师在试点的过程当中，他尝到了甜头以后，那么其他的学科呢也就相继的参与进来。所以呢，现在就跟我们合作的技术公司也讲，就是说我们学校作为高中学校来讲，参与度也非常的高，而且呢就是一直是能够常态化的运用到今天。那我们自己也感觉就这样的应用，其实对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其实都是在跟着这一个技术在迭代在成长。包括就刚刚我们陈飞扬也特别提到的，我觉得对我们学生而言，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在培养他们一种自主学习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且呢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终生的一种学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培养。 当然我知道其实刚才我们的丁总也介绍了，我们在浦东新区还有很多有特色有亮点的，在利用我们的数字化的转型的过程中的这个技术在探索的一些学校。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们身边的两位新的嘉宾哈，一位呢是我们上海市静才中学北校的校长金卫东，金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是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的副校长陈慧玲，陈校长。 主持人好，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这两所学校哈，和大家来探索一下我们还有哪一些特色和应用。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后，我其实知道各个区域还有学校呢，他们都咱们说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多样又丰富的数字化技术支持的这么一个新的样态啊。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静才中学北校也有这么一个非常不错的探索，能不能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金校长？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置身于改革的大潮当中，尤其是当下从五项并举、五一并举到五项管理，从双减到双精，随着教改的不断深入，技术赋能、减负提质，日渐成为了我们基层学校教育变革和教育实践的聚焦点和突破口。静才北校与众多的初中学校一起，在这个大潮当中投入其中，积极探索。我们将智能融合，在建设信息化标杆培育校当中来探索未来学校的品质样态，作为我们的建设目标，力求在区域学校提供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分享。尤其是2019年5月，我们学校作为初中学校的代表，成功的被批准为第一批上海市的教育信息化标杆培育校，同时呢也成为了我们新区的第一批智慧校园的实验学校。在新区教育局以及信息中心的引领和指导下面，建立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有两个一大一小两个教育科技公司，以资源共享、数据融通、课堂高效、评价智能为目标导向，稳胜推进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及其信息化的融合工作，将新技术的渗透至教学研管评的各个重要环节，来基本上构建起了智慧进北、智能校园的信息化建构。同时呢，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各个教育教学管理软件的集成和统一认证，也实现了我们全场景的应用生态的生成。当下我们已经开发集成并使用了10余个覆盖预习导学、精准备课、互动授课、个性化练习、智能阅卷等教育学的相关应用，有15个班级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试点，投入使用的智能书写本有360台，平板电脑378台，电子墨水屏240台。基于多样化的教学资源、精细化的数据分析、过程性的学习反馈，连接课前、课中、课后应用，帮助师生增效减负，实现个性化的教育学。 您刚才说到了，就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数字化教育变革，这些应用场景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体验到双减政策下的咱们说的这个提质减负，是吧？所以也引入了很多的设备器材啊，我看到是300多台平板电脑。对吧？还有那个智能的书写本，还有这个电子墨水屏等等。借助这些咱们说器材，我们到底为孩子们搭建一些怎么样的课程、怎么样的这个活动内容？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 好的，我接下去按照我们学校里面的英科端的墨水屏项目来展示一下我们常态化混合的教学。利用这个墨水屏项目，我们孩子们在课前、课中都会有一些要求。你看课前，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复眼的墨水屏学习终端来完成自主学习，包括背诵、默写、预习导学、自主练习等等。而老师呢，可以及时的查收学生提交的作业，进行充分的课前分析，通过数据反馈发现易错点、疑难点，可以逐个的击中教学中的痛点。而在课中，学生则可以利用我们的复眼墨水屏学习终端进行作答，教师呢则利用即时推送、及时统计、快速分析、灵活调取等功能，实现当堂练、当堂批、当堂讲和当堂巩固，精准的评价学习的效果。老师们利用系统的智能数据分析来关注我们学生的个性化的短板， 所以这里面呢，能够为孩子们推送最适合自己的个体的体量和难度的作业，实现巩固效果的最大化。啊，另外在课余，我们老师还会录制试题的微课，定期的推送学习资源，来培养学生们的自主学习和独立学习的能力。这个呢，能够帮助孩子们自我诊断和自我改进。 一节课本来比如说4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现在其实还是这点时间，但是他可能会因为这样的技术的赋能，他做了一些相应的拆分。那么这对于老师来说，对于学生来说，他的适应度或者说他的接受和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教学，他会有一些不同的，他们的反响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他们在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当下我们这些一些信息终端的使用呢，应该来说家长也有一个认同的过程，他一开始来说有点不放心， 是 会不会孩子在这个过程中间会带偏了方向 啊？ 但是逐步的发现，孩子对这样一种作为一个数字原住民，他们对这种东西感知远超过我们的预想， 是的。 然后慢慢的发现，孩子们在这样一种软件的帮助下面，他们对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在不断提高，而且呢，通过这个是他的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能够不断的呈现出来。 谢谢金校长。东新区来说，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其实早早的就开始，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一直的相当有力度，然后有创意，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的浦东新区的第二中心小学哈。刚才陈校长一直坐在这个旁边，因为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高中，然后呢聊到了初中啊，现在落实到我们的小学。对于小学来说呢，他们的这个学习或者说生活节奏更多样化一些，而且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小，所以他们爱尝试的爱去探索的这种心或更强烈一些哈。 是的， 我们学校我知道也在这方面做了相应的一些探索，特别是我听说有一个叫做睡眠管理，也做得很有特色，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呢作为上海市首批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一直是将建设智慧校园作为推动我们学校规范化管理和学校内涵发展的重点内容。自从这个双减政策出台之后，我们也将研究的这个视角转向了基于智慧校园平台来落实五项管理。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睡眠管理就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项。那其实呢，为了更便捷高效地了解我们学生的一个睡眠情况，学校呢就在智慧校园平台每日健康上报一栏增设了一个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这样两项，由我们家长来进行填报。通过数据的自动统计分析和预警，我们的老师和学校就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地掌握我们孩子的睡眠时长，并且呢对出现异常情况的学生或者班级及时地进行原因的调查和跟进干预。其实刚才讲到的除了睡眠管理之外，在五项管理当中的其他四项，我们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数字化的探索，比如就说我们的这个作业管理吧，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那我们的老师现在是怎么做的呢？每天通过我们的智慧校园作业管理平台来发布我们的作业内容、作业量和预估时间。如果我们发现总量超过一个小时的时候啊，学科老师马上就会收到一个预警提示，随即呢去做出一些商量和调整。我们家长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小程序端非常快地知道当日的这个作业。而且这个系统啊，它还会阶段地去汇总我们作业的数据来进行一个汇报，为我们落实减负工作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数据佐证。我们会运用图书漂流柜来记录我们孩子的阅读数据，更好地指导我们学生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我们还可以通过运动手环、体质秤等等这样一些硬件进行一个动态的数据采集，来实现我们的对孩子的一个健康的预警和指导。此时此刻，我们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正在积极的践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可能被展示、被看见、被肯定，真正的能够实现用评价来看见每一个孩子。 谢谢陈校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不仅仅是那个很有特色亮点很吸引我的一个睡眠管理，就是五项管理之一哈，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评价孩子的综合素质的过程中，其实还有分层的为我们带来了评价的这个不同，评价的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其实也是基于我们数字化的一个技术的手段来帮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这个成长，或者说帮助老师更好的去认识每一个孩子他的特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所以丁总，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针对孩子不同年龄的特点，其实每一所学校都在利用着这种技术的赋能，在做着不一样的尝试和探索。 对的，数字化转型啊，并不是说唯数字化而数字化， 嗯， 应该要赋能于我们的教育教学的改革。 嗯， 精彩北校，我们看到他的介绍当中，实际上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在他的整个智慧校园的过程当中，充分体现了双减背景下如何进行课堂教育教学的提质、增效、赋能。 未来我们浦东新区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想，有什么样的这个场景，什么样的蓝图，给我们描绘一下好吗？ 好，未来呢，我们浦东将以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我们追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区，打造我们云网融合、基座领先、智慧共生、教学领先、智能教育、治理领先的教育数字化建设与应用新生态。一方面是升级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新环境，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我们浦东教育云网融合，推进校园物联网建设，重塑智能化校园环境，探索并建设数字孪生教发院等，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引领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区域教育资源共享辐射。我们争取到2023年要完成20所智慧校园，打造一座统用的教育数字基座，要探索智能化教学与研修新模式，开展智慧共生课堂和面向计算思维的人工智能教育。我们浦东将继续以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建设为抓手，以建设快展型、更智慧、高质量的浦东教育数字化建设与应用的新生态为发展目标，通过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转换教育发展动力结构，促进教育的理念重塑、结构重组、流程再造、内容重构、模式重建，来打造更加公平、更有质量、更加美好的未来教育。 谢谢。其实我相信今天到我们直播间来的这几所信息化标杆培育校，在他们的引领和带动下，会让更多的学校共同来一起运用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来博化我们浦东新区的数字化教育变革的未来的这一幅美好蓝图。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丁总督学，非常感谢我们浦东新区的各位校长、师生，还有我们这个在视频端前的家长和观众的收听收看。我相信大家对未来浦东的这个数字教育的这个蓝图会更期待哈。再次谢谢各位，我们今天的浦东新区的大直播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教资有方，再见。 何处浮流一些汪洋，潜龙腾跃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白首争皇。少年自由少年痛，生死山河听脊梁，看将日月再丈量，今朝为我少年郎，敢问天地。 起草，一缕起黄，总有前路，朋友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星辰大海的方向，当有对